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了，这萧衍英为父亲是含冤而死，心里一直就有一个疙瘩。萧鸾呢，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决定把萧衍拉到自己身边，一起把当朝皇上萧昭业给推翻了，换个人选执政。不过虽说萧鸾这心思想的倒是比较缜密，可是这萧衍又会如何决定呢？他位高权重，本该替皇上分忧，可最后却坐上了不该坐的位子。到底是皇上昏庸无道，还是他自己早有预谋？至高无上的皇权让宫廷里充斥着战争。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顾命大臣发动的宫廷政变下集。杀父之仇那可不是说忘就能忘的。您别看萧衍后来又重新回到了朝廷，可是他心里头一直就不舒服。想想也是啊，你们家祖上对我老爹那么不地道，我还给你们卖命，谁能这么大度啊？不过萧衍可不是一个愣头小伙子，他知道仇家不是老百姓，那是当朝皇上，所以想要报仇必须得韬光养晦，寻找机会。齐武帝是死了，找他报仇那自然是不可能了。不过你跑了不要紧，你们家还有子孙呐。俗话说得好，父债子偿啊。萧鸾多精明的主啊，萧衍这点心思早让他看透了，所以废立皇上的念头一出现，他头一个想到的就是萧衍。就看萧鸾为了表达诚意，还特意拎着礼物亲自登门造访，为的就是让萧衍看看，虽说我也是皇亲国戚，可是我跟他们还是有区别的。咱们再来瞧瞧萧衍，别看他当时不是朝廷里红得发紫的人物，可是对于政局他可是相当关心。再加上当朝皇上萧昭业干的那点好事都快成了头条了，所以萧衍也觉得这人根本就不配当皇上。即便现在萧鸾不把他轰下去，早晚有人把他弄下台，与其日后自己找报仇的机会啊，不如这回就跟着萧鸾干上一把。结果这萧鸾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萧衍还真就答应了。萧鸾和萧衍这俩人可谓是强强联手啊，废立皇上的计划两个人是一拍即合，接下来就该商量对策了，该仔细计划了。 北京文艺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想把皇上轰下台，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即便萧昭业他再昏庸，那也是当朝的皇上，底下有一帮大臣护着呢。所以真要行动起来，事事都要考虑周全，哪怕是一个细小的环节没设计好，萧鸾跟萧衍两个人兴许就成了杀一儆百的反面教材了。这一天萧鸾特意找到萧衍，打算密谋一下废立皇上的事儿。就看萧鸾是一脸的苦啊，哎呀萧衍呐，你说这废立皇上的事儿，咱得从哪儿下手啊，恨不能直接冲进去吧。您别看这萧衍比萧鸾小十来岁，可是考虑事情萧衍向来都是谨小慎微，滴水不漏。就看萧衍低头沉吟了半天，我觉得这首要任务就是要把这萧昭业的党羽给清除干净，得先把他孤立起来，这样咱们才没有后顾之忧。萧鸾听完之后赶紧问道，说前些日子我已经把萧昭业身边的几位宠臣给杀了，还有谁会影响咱们呢？萧衍一听就乐了，嘿，大人呐，那几个人不过就是一些奸佞小人而已，根本就微不足道。到时那些个亲王宿将，他们手里头有权，有重兵在握，但凡他们起兵反抗，恐怕是个危险呐。不过对于这些个人，咱不用全杀了，能安抚的咱们安抚，归为己用，拉拢过来；不能安抚的，就想办法调回京师，给控制起来。萧衍的这番话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呐。萧鸾确实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想想，尤其是隋王萧子龙是个大问题。萧子龙谁啊？他是皇上萧昭业的亲叔叔，这个人在圈里口碑相当好，不光能征善战，而且还非常有心计，再加上他驻守荆州，手里兵将众多，所以萧鸾就担心他们的计划萧子龙不会上套。对于萧鸾的担忧，萧衍反而没那么紧张。大人，早先我在荆州待过，对于那边的情况我太了解了，萧子龙不过就是吹得离谱，实际上啊也就那么回事儿。之所以让别人觉得他这么威风，无非就是手下有两员猛将，对付这三个人完全没有难度。他那两员猛将虽然能打，可是这俩人有个通病，又贪财又贪权，咱们只要重金贿赂，许诺高官厚禄，保准归顺到咱们手下来。至于那个萧子龙嘛，咱们只需要一封信函把他调离荆州，他单枪匹马的可就没那么可怕了。听完了萧衍的计划，这萧鸾不得不佩服，哎呀真是沉思冷静啊。不过萧子龙的顾忌刚刚打消，另一个难缠的对手又出现了，那就是会稽太守王敬泽。这王敬泽是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的老部下，这么多年一直身居高位，面对这样的对手，萧衍又会想出何等对策来对付呢？要说萧衍可是一个有心之人呐，这么些年了一直在暗中留心观察着朝廷里边每一位官员，他之所以这么做，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知己知彼。王敬泽这个人得算是一个开国的老功臣了，在他的履历表上各种各样的战功能写好几篇。萧鸾就担心王敬泽这辈子都为萧家人卖命，老了老了碰上这样的事儿，他不得拼了老命护着皇上啊。可是萧衍却认为啊，这个人 不过就是草野村夫。我早就留心观察过他，他能坐上今天的位子，就是因为赶上了一个好时候，战火连天，他是只有勇没有谋啊。更何况现在他年岁大了，对付他这种人，咱们只要给得起钱，再送几个美女，他肯定不会添乱。他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子孙后代考虑呀。更何况当今皇上就这副德行，为他拼命值吗？一番计划之后，萧鸾和萧衍达成了共识，所有能考虑到的问题都一一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按照计划实施行动了。萧鸾和萧衍兵分两路，萧鸾利用自己辅政大臣的身份，一边花重金收买萧子龙手下的两员大将，一边给萧子龙发了一封密函，把他调离荆州。而萧衍呢，就暗藏在萧子龙回京的路上，直接把人给杀了。咱再说王敬泽这边，瞧见萧鸾又是给钱的，又是送大姑娘，能不明白什么意思吗？他也不傻，既然人家有心收买，干嘛非较劲呢？萧子龙被杀的事儿他也听说了，说白了，如果他不肯站在萧鸾这边，早晚也得是被杀的下场，干脆睁只眼闭只眼，假装看不见得了。所有的事情都像萧衍预料的那样，政变的前期任务进行的差不多了，真正的行动就要开始了。别看萧鸾做了这么多的准备，该拉拢的拉拢，该铲除的铲除，可是眼瞧着关键时刻就要到了，他心里实在是不踏实。政变前的一夜，萧鸾整整一夜没合眼，心想明天绝不能有任何闪失，如果失败了，那只有死路一条。这一夜好像过得特别漫长，萧鸾一直在做着最后的准备，直到天蒙蒙亮，这萧鸾整理了一下衣服出门了。建武元年的7月20号，辅政大臣萧鸾发动的政变开始了。这天早晨，按照计划兵分三路，先锋部队由萧鸾的手下大将萧晨带领，第一时间冲进皇宫，杀了守在萧昭业身边的带队将领。紧接着萧鸾自己率兵从云龙门进攻，其他将领紧随其后，一时间这皇宫里头乌泱泱一片混乱，宫女的尖叫声，士兵的喊杀声，全都乱在一块儿，杀呀跑啊，就这场面谁赶上谁都有点害怕。您就瞧吧，这宫里头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个吓不是逃跑就是一通的胡砍，宫外造反的小兵也害怕，这个时候没退路，只能往前杀。其实就连萧鸾都有点心虚，打从云龙门进来之后，这鞋愣是跑掉三回。这个时候萧昭业正和霍氏在寝宫里边鬼混呢。要说这萧昭业闹的也够没边的，这霍氏可不是他的后妃，那是他爸爸的一位宠妃，按辈分这是干娘。自打老爸一去世，这萧昭业就把霍氏纳到了自己的后宫里。起初这萧昭业听外头乱哄哄的还挺不耐烦，谁呀这是，大清早的不让睡觉了，吵什么吵啊。可还没等这脾气发完呢，一个小太监气喘吁吁的就跑进来了，皇上大事不好了，这外头有人造反，都杀进宫了。一听这话，萧昭也蹭一下子从床上蹦起来了，脑袋差点扎顶棚里啊，快快快，你们快把这内殿所有的大门都给我关上，再把那大将萧晨给我叫过来，让他护驾。他哪知道啊，萧晨早就造反了，结果没出多大功夫，这萧晨还真来了，不过呢不是护驾的，是要命来了。 肖昭业一看这架势，赶紧提着裤子往外跑啊。这会儿谁不知道赶紧把房门锁上啊。平常日子里这些嫔妃巴不得的肖昭业能来一趟呢，不过到这个节骨眼上啊，全都大门紧锁，最好你肖昭业别过来，我们不想跟着吃挂了。就看肖昭业满院子跑，好不容易发现一个妃子这儿啊，还没来得及锁门呢，滋溜一下子就钻到屋里去了。听着外边杀声震天，肖昭业也知道恐怕朕这回是活不了了。抬头一看，只见墙上挂着一把宝剑，这肖昭业就寻思着拔剑自刎吧。这肖昭业哆哆嗦嗦地举起宝剑，好几回下了狠心，左比划右比划，倒完左手倒右手，就心想不行，这剑估计下去之后太疼，这不废话吗？自杀能有不疼的吗？这肖昭也心说呀，这个死法太痛苦了，结果把宝剑扔了，不行，满屋折腾，找了一条丝绦，打算上吊自杀。估计那会儿肖昭业最不明白的就是啊，这打算自杀的人得有多大勇气呀。就在肖昭业准备一闭眼蹬腿的时候，这萧晨带着手下将领就冲进来了，一下就把这肖昭业给薅下来了。这回呀，也用不着你肖昭业下狠心了，这萧晨呢一剑就把肖昭业给捅了。一场混战随着萧昭业的死也逐渐落下了帷幕。那年萧昭业才22岁，这个时候萧鸾的计划虽然成功，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杀一个皇上不像杀个大臣，您得有理由，这样呢，一来可以向百姓交代，二来可以向大臣们交代。萧昭业虽然人死了，可是找个什么理由就成了让萧鸾最头疼的事儿了。您可能得问了，人你都杀了，找理由有这么重要吗？这个呀很重要，您得拿这事儿服众。您想啊，萧昭业甭管多差劲，毕竟是个皇上，你萧鸾作为一个臣子造反杀皇上是天理不容的事儿。如果萧鸾不能找到一个让人心服口服的理由，那他就是一个罪臣。这么一来，即便他杀了萧昭业，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就在萧鸾苦于找不到理由的时候，身边的一个大臣突然给他递了一个东西。这萧鸾打开一看，嘿，这嘴立马裂开了。什么呀？一份伪造的太后谕旨。这可解了萧鸾的燃眉之急呀。太后那是皇上的长辈，因为看皇上昏庸无道，不能掌管国家，所以命人废了皇上，这可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理由了。再说那太后她也知道当局的形势，即便知道自己当了萧鸾的工具，她也不敢说什么。建武元年的7月21号，萧鸾以太后的名义追封萧昭业为御林王，改封萧昭业的弟弟萧昭文为皇帝，而他自己呢又借着新皇上的名义给自己封了一大堆头衔，其实说白了就是皇位你坐着，实权我掌着。那您说他为什么这么费事儿啊？自己直接当皇上不就得了吗？哎，人家萧鸾觉得这还不是最好的时机，他得利用一段时间把朝中所有的人都安抚好了，而萧昭文呢就是他最好的利用工具。那会儿萧昭文才15岁，别说没经验处理朝政了，就连和萧鸾大声说话都没这胆儿，完全让萧鸾给控制着。平常的国家大事儿，萧昭文连看一眼的权利都没有，什么事儿都是萧鸾决定，甚至就连饮食起居的生活小事儿，萧昭文都得随时和萧鸾报告， 只有萧鸾点头同意，萧昭文才敢动。有一回这萧昭文想吃鱼了，就跟负责伙食的太监说可这太监呢白眼一翻，对不起，您这吃鱼的想法啊没经过萧鸾的同意，我们不能给您做，什么时候啊您拿着萧鸾大人的批准再过来申请来。您瞧瞧这萧昭文就是一个摆设呀。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准备，萧鸾觉得底下的大臣也都明细了，所有事情也都捋顺了，是时候轮到他一手遮天了。公元494年的10月初十，刚刚继位不到四个月的新皇上萧昭文就被萧鸾借着皇太后的名义给轰下去了。转天萧鸾自己登基做了皇上，视为齐明帝。萧昭文本以为自己被废，总算可以逃脱萧鸾的魔爪，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可他哪知道，萧鸾这个人向来都是心狠手辣，斩草除根。没出一个月的功夫，萧鸾就借着探视的借口，把萧昭文给杀了。可怜一个才15岁的孩子，就这样成了宫廷斗争的牺牲品。而萧鸾无论是因为皇上昏庸无道，还是自己别有私心，总而言之，这位早先的顾命大臣最终坐上了他原本不该坐的位置。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